关于反帝自主和团结声援国际主体思想讨论会参加者9月8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信。信文指出，全体朝鲜人民满怀着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推举尊敬的金正恩阁下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努力掀起大飞跃。这次国际讨论会在这样一个历史性时期在主体朝鲜举行，因而具有更大的意义。讨论会参加者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了金正恩阁下全面继承老一辈领袖的思想和事业的崇高道德情谊和忠诚，再一次亲眼看到了朝鲜坚定不移的立场和信念。朝鲜的现实给那些为人类自主事业而斗争的全世界金日成金正恩主义信奉者带来对未来的确信和对胜利的信心。新闻指出，由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和领导者金正日所开创并引向胜利的世界自主化事业，如今在尊敬的金正恩阁下的领导下走上了一个新的更高台阶，并表示决心要坚持金日成金正恩主义作为信念，根据现实的发展要求更广泛更深入地加以研究和普及，来积极贡献于实现每个国家的自主化和世界自主化的事业。信文最后表示，为朝鲜的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恩主义化事业的完成，为朝鲜的自主统一与世界自主化，衷心祝愿金正恩阁下健康。